弄错了的车站，就好像幸福的钟声滴滴答答在响，依旧样，弄错了的车站，快带我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时刻。

无人像你多么上心，给你一百分难得有情人，谁明白世间一千亿个可能，今我找到一个好人，今我的永恒于山中有云。无人像你多么的上心，所以别离后走走也六寸，情人若要走一千亿个可能，就算不知怎去追寻，一去结于不 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 引领，带你扬帆起航。